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赵池营带三人来到碧霞宗正阳殿，此处是宗主平日招待贵客所用。自从碧霞宗日渐没落之后，此处已经许久没有客人来了，一进来仿佛还能闻到一股冷冷清清的味道。沈乔与十五刚刚坐定，便见赵池营神色肃然，朝沈乔大礼下拜。沈乔很是讶然，起身便要相扶，赵池营却拦住他。 赵宗主为何行此大礼？ 我已经听师兄和元白说过了，沈道长为了竹师叔临终前一声托付，能将十五从邺城送至碧霞宗来，一诺千金，言出必见，理应受我这一拜。 当时贵派事出突然，我来不及多做解释，赵宗主与岳长老恐怕还有所不知，竹兄之所以会死，全因我而起。 说罢，他将自己与桑景行交手身负重伤，九死一生藏匿山中，为十五所救，被观主师徒收留，却最终为他们带来杀身之祸的事情说了一遍。对十五而言，这些事情重新再回忆一遍，每一个画面俱是血泪，但他从沈乔那里学到了勇敢，已经不是动不动就流泪的孩子了，此时也只是强忍悲痛，双手紧紧攥着，一言不发。沈乔讲完，随之而来的是正阳殿里一片沉寂，片刻之后才有赵池营沉声道： 一世还一世，竹师叔之死谁也料不到，你们更不希望发生。他从容赴死，必是心甘情愿，谁也勉强不了，怎能说是因沈道长而起？合欢宗明知竹石叔是我碧霞宗的人，却仍旧痛下杀手，这笔账应该算在他们头上才是。 多谢赵宗主体谅，此事既因我而起，自当由我来解决，与碧霞宗无涉。 对方如此明理，沈乔心中却愧疚万分，他愿意对旁人付出善意，并不在意自己得到多少失去多少，但当别人同样回以善意，甚至为了他而死时，他却比自己没能得到回报还要难受。十五仿佛察觉到他的心思，忽然握住他的手，手掌被附上一片小小的温暖，沈乔忍不住回握十五的手，将那片温暖裹入掌心。赵池营见他们一大一小感情深厚，已然难舍难分，心下有所思量。 竹师叔临终交代，可是想让十五到碧霞宗来？ 是，竹兄当年虽因故出走，再也没有回来，可在他心里，一直都将自己当作碧霞宗的人。 宗主，这是师父临终前交给我的木牌。 的确是师叔的木牌，上面还刻着他的竹字。碧霞宗当年也曾出过天下十大高手，可惜门派内讧，人才凋零，一日不如一日，今日之事更是雪上加霜。方才元白清点了一下，门中存活下来的弟子只有六人，加上我和师兄也不过八人，一个八人的门派能做什么？如果这一代没有出色的人才，只怕都不需要外敌来犯，不出十年，碧霞宗在江湖上定会名存实亡。 啊，我在邺城还有一名弟子。 岳兄说的可是韩娥英？ 正是，此人父亲为齐国侍中韩凤，他资质尚可，只因身份特殊，我没有收入门下，只当做外门弟子教导了几回。沈道长见过？ 曾有过一面之缘。 沈乔之所以会认识韩娥英，是因为被燕无师所救，而他会出现在这里，同样是因为燕无师将他交给了桑景行。 一切因果冥冥之中自有牵连，所有事情到头来也许都跟一个名字脱不开关系。沈乔忽然想起蒲安密之前说的话，他说燕无师很快就要自身难保，相似的话白荣也曾说过，那样一个喜怒无定行事随心的人必然树敌无数，但若说世间有什么人能够杀死他，沈乔却实在找不出来。燕无师的武功固然有心魔缺陷，但其境界却早已超脱寻常一流高手行列，这从他与汝烟客会之前的交手就能看出来了。当时若不是因为燕无师魔心不稳，汝烟客会怕不是数月内不能动手那么简单了。世间再无齐凤阁，再无崔游望，燕无师也就没了对手。即便齐凤阁崔游望在世，以燕无师如今的武功，他们也未必能赢。胡安密成竹在胸，白荣的话也绝不是随口胡说。沈乔蹙眉，将这个细节暂且压回脑海深处。他现在想起燕无师这个名字，依旧会有种置身于白龙山脚下那树林里的恍惚感。当时那种宁可玉石俱焚与桑景行同归于尽的激烈心境，仿佛犹在徘徊不去。于他而言，那几乎是历经半生的艰难，跨过生与死的深渊，从万丈悬崖下面人不如鬼的一点点爬上来。现在已经云淡风轻，但当时却是痛彻心扉，生不如死。 沈师， 师傅，放心，我没事。赵宗主，如今师傅已平安到达碧霞宗，不知赵宗主对他可有何安排？若贫道有什么帮得上忙的，还请赵宗主不吝开口。 我的确有个请求，是关于十五的。十五在碧霞宗已经有师父了，他的师父就是竹师叔，这一点永远也不会变。其他人，即便是我，也没有资格当十五的师父。但我知道这一路上，沈道长一定将十五教得很好。如果十五必须再有一个人能带他成长，教他武功为人，我希望那个人就是沈道长。 这如此一来，恐怕有违竹兄的愿望。 竹师叔让十五重归师门，必然是怕他以后无依无靠。如今有沈道长在，其实竹师叔已经不必再忧虑。竹师叔虽然已经不在人世，碧霞宗的大门却永远为十五敞开。碧霞宗之外，也并不妨碍十五另行拜师。我看十五天资聪颖，如今碧霞宗势单力薄，一切要从头再来。我又是个不会教导徒弟的人，唯恐耽误了十五这样好的资质，让他跟着沈道长您反而是最好的选择。十五，你还没向沈道长正式拜师吧？趁着今日有我们从旁见证，不如给师父敬一杯茶。 沈师，可以吗？ 可以。 师尊在上，弟子十五，从今往后定当奉师至诚，学武至诚，为人至诚，若有违背，五雷轰顶，天地不容。 十五，给你师尊敬茶。 是，师尊请喝茶。 来，起来吧。 谢师尊。 朱师叔可真是给十五找了个好师父。沈道长对十五哪里像对徒弟啊，简直是在对亲生儿子了。 恭喜沈道长收得爱徒。 我也没想到和十五的师徒缘分还能延续下去。 方才蒲安密说，他师父坤爷不日便要上山来，月末是要来撑腰的。届时若见阮海楼已死，蒲安密又被我们所求，只怕会借故生信。听说沈道长昔日与坤爷打过交道，不知此人性情如何，可好对付？ 此人武功略逊其师兄段文央， 格局目光也有所不如，但他武功仍可跻身一流高手，到时候或有一战。 他若独自上山也就罢了，若是带了突厥高手，碧霞宗如今只剩寥寥数人，单凭师妹一人无法力敌群雄。 无妨，碧霞宗时至今日已经失无可失，若不背水一战，等待我们的就将会是被江湖除名。袁白、叶雪他们还年轻，还请岳师兄带他们下山暂避养伤。沈道长也请带十五先行离开。我闭关已久，先前的重担都落在师兄头上，实在太不应该。现在所有事情就理应由我一人来承担。 师妹你说什么呢？我是不会走的。 你现在伤势不轻，留下来也于事无补啊，只会徒增累赘，令我分心。不如随着沈道长他们一并下山，也免得总在我面前晃来晃去，碍眼又唠叨。 我知道你是不想让我涉险，所以才故意这么说的。无论如何，碧霞宗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。要进一起进，要退一起退。今日山门被攻破，我难辞其咎，绝对不会提前撤离。 赵宗主，我与十五也会留下。 你们？ 昔日我与坤爷一战，落败坠崖。虽说其中有些不足为外人道的内情，但输就是输，赢就是赢。今日若有机会能与坤爷再次交手，我定会全力以赴。还请赵宗主将这个机会让给我。 我若拒绝呢？ 那贫道就只好死皮赖脸留在这里，等坤爷上门来了。 你，碧霞宗与赵池营何德何能，竟遇上沈道长这样的朋友。 白首如新，青盖如故。竹兄既能为我这个只有一面之缘的陌生人付出性命，我自然也可以为碧霞宗而战。更何况我与坤爷的确有一段往日渊源在，这也不全是为了陛下宗。 大恩不言谢，沈道长这份苦心和情谊我铭记于心。来日不说涌泉相报，以后但凡沈道长有需要，我陛下宗一定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 赵池营与沈乔匆匆几面谈不上深交，但因共同经历过陛下宗变故，对沈乔印象极好。眼下见沈乔肯为了与自己毫不相干的碧霞宗挺身而出，心中极是感激。几人就坤爷一事商量一番，大致定了下来。见十五面露倦意，沈乔便起身告辞，将十五带回客房歇息。 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